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欢迎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或者老朋友。我相信今天来到这里的人都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都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圣诞节顾名思义就是纪念庆祝圣子上帝的儿子耶稣诞生，或者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许你会称这个为耶诞节。不论如何，你知道12月25日是关于一个名叫耶稣的人他的生日。你也可能知道这位耶稣是出生于2000多年前，应该是公元前四年，也就是2225年前。他出生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小村庄，名叫伯利恒。我们其实并不确定耶稣是在哪一天出生，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在今天庆祝圣诞节耶稣出生，因为12月25号是中华民国行宪纪念日，曾经是国定假日。因此如果以后我们有人要在228纪念圣诞节，我个人是没有意见。耶稣在2025年、26年、27年前几月几号出生，这个历史细节其实并不重要。如果他出生的日期非常重要，圣经就会告诉我们。重要的是有一个名叫耶稣的犹太人确实在2000多年前出生，这个历史事实才是重要的。但是一个，你也许会问，一个犹太人2000多年前出生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与今天在台湾的你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耶稣诞生，就如我们刚才和孩子们一起唱的歌，为什么他诞生普世欢腾？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在嗨什么？耶稣他没有给你礼物，圣诞节你应该要得到礼物不是吗？他没有为你送礼物来，是圣诞老公公给你礼物，或者你爸爸妈妈给你礼物，或者你的朋友同事或者爱人彼此交换礼物，或者你会趁百货公司在圣诞期间打折的时候为你自己买礼物。幸福今天也没有准备礼物给你们。哦，恩上加恩。虽然我们没有为所有的人准备礼物，但是我们盼望所有今天来到幸福的人都能够领受那人唯一需要的礼物，就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庆祝他诞生，因为他不仅是一个犹太人，他是永生上帝的独生爱子。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诞生就是所谓的道成了肉身，而道就是上帝。换句话说，我们庆祝耶稣诞生无非就是庆祝永生神上帝的儿子在2000多年前成了人，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来到世上就解决世人最基本，也是每个人都有，也是每个人自己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人都犯了罪，而且犯罪的人都必须面对一死。我认识在幸福聚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教会幸福改革中福音教会很小，所以我还蛮确定来到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无论大人小孩，都是有问题的人。而且身为你们的传道人，我还蛮确定，我都知道你们每个人的问题多多少少大概是什么。但是我们中间有些是新来的朋友，或者只来过几次的朋友，所以我与你们不熟，我不认识你们，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你在生命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我确定你也是有问题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你是有问题的人。其实 我应该说，不仅你有问题，我也有问题。坐在你前后左右的每一个人，不论大人小孩，都有问题。因为圣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好人，一个都没有，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每一个人因此都是罪人，而罪的工价就是死，因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当然我认知并非每一个人都会认知自己有问题，也并非每一个人都会认知自己有这一个问题。你或许以为我算不上好人，但你也不能说我是个罪人吧。就算你是，你也不需要我告诉你你是个罪人。毕竟这尤其是我们刚刚才认识，这是很伤感情的事。而且今天是圣诞节，不是吗？我想没有人能够说服任何人说你是罪人。我只能告诉你，你生命中会有大大小小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或许你心中有许多的苦毒，或许你无法饶恕人，或许你会嫉妒人，或者你总是为自己打算，但是你却没有真正的喜乐。你什么都不缺，但是你从来不得到满足。也许你的婚姻不好，也许你的钱不够，你患癌症，你晚上睡不好。或许你以为自己没有问题，而这就是你的问题。每个人都有问题，每个人都在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人真正的问题就是人不认识上帝，也不认识他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你不认识上帝，你就不仅得罪人，你也得罪那独一的永生上帝。我说你，其实我应该说你我。这就是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都得罪了上帝。我们都必须面对得罪上帝的结局，就是死亡。我说的死亡不是那种一了百了的死，而是永远被上帝离弃，永远不知道上帝的爱，永远痛苦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庆祝耶诞节、圣诞节。圣诞节就是所谓的 season of sharing and giving， 分享和给予的节日。也确实是如此，耶稣诞生就表示上帝他真的是如此的爱世人，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儿子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大家都熟悉这句话，但是让我们问，上帝是如何爱世人？圣经告诉我们，唯有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都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圣诞节必须要讨论死亡。因为上帝的儿子在我们还做罪人，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为我们死了。上帝的爱在此就对我们显明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庆祝圣诞节。全然圣洁的上帝儿子，他必须诞生，他必须来到世界上，他必须成为真正的人，他才可能为罪人死。如果耶稣从来没有来到世上，他也不可能33年后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每一个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罪死。然而圣经说，上帝既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罪人舍了他，不是为好人，不是为义人，为我们罪人舍去他自己的儿子，那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朋友们，这就是信耶稣的人所相信的，这也是信耶稣的人所拥有的。我们有上帝儿子，我们就拥有一切，就有永生。 信耶稣基督的人其实就是出死入生的人。这样的人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上帝的儿子爱我，为我舍去他的生命。朋友们，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为何他耶稣必须来到世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与你与我有最直接的关系。他生在世上，好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罪人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好叫凡信他的，凡悔改认他为救主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严格来说，我们今天所庆祝的耶稣，不是那个你可能去其他教会看过生在马槽里的耶稣。因为如果耶稣他只生在世上，然后他留下一些很有智慧的话语，他立下一个好的爱人如己的榜样，这样子的耶稣对我们来说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因为说实在的，我们都无法做那样的先人，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做那样的圣人，我们顶多要一些建议，需要的时候有一些人来辅导我们，或者调整自己的心态。但是罪人的问题不是行为上的矫正，也不是心态能够更正，因为罪人根本无从，没有办法矫正自己的行为，也无从更正自己的心态。我们罪人需要有一个人为我们承担我们自己无法承担罪的问题，罪的后果。你知道，基督教不会替你还债，基督教也不保证你会有美满的婚姻，或者你的儿女一定会听话，也不见得会医治你的疾病。但是基督教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你有了这个解决方案，你得到这个解决方案，会叫你带着盼望和喜乐面对你在这世界上面所有一切的问题，也胜过世上所有的问题，包括死亡，包括死亡。基督教解决你最基本的问题，因为基督教，唯有基督教提供你所需要的代罪羔羊，就是那道成肉身，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如今坐在父神的右手边，荣耀的主，他就是那死而复活的主。我们今天庆祝的就是那位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明白我今天以上所讲的可能对有些朋友们听起来像是神话，有一个犹太人名叫耶稣，然后这个人却是上帝的儿子，却成了人，他2000年前生在一个马槽里，33年后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又复活，如今他在天上，他是世人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或许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你或许以为这是很荒谬或者很不合理的事，其实这样子的，如果这样觉得，其实也是很合理的，因为这只不过是凸显你我人不明白我们自己的问题有多么的严重，我们的问题严重到上帝的儿子他必须成为人，必须死，我们的问题严重到上帝他自己必须付上最严重最昂贵的代价才能够拯救人，他舍去他自己的儿子，上帝的儿子舍去他自己的生命，上帝既不顾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知道写这段经文的这个人叫做使徒保罗，他之后会继续写，然而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在什么事上得胜有余？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而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朋友们，认自己是罪人，信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就是在这一切事上靠着主得胜有余的人，包括死亡。就连死亡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用基督徒的方式说，这无非就是，这就是永生。永生就是永远不与上帝的爱隔绝。所以我们庆祝圣诞节，就是庆祝那永生上帝之独生爱子。那爱子是创造人的上帝，他居然被造为人，他统治宇宙，可是居然在他母亲怀中哺乳。他是生命之粮，却居然饥饿；他是生命之泉，居然会口渴；他是生命之光，居然需要睡眠；他是生命之道，他也会在旅途中疲乏；他是真理，居然被人控诉；他是夫子，居然被人鞭打；他就是那根基，居然被挂在木头上；他是生命的力量，居然衰竭；那医治人的，居然为了我们的缘故负我们的鞭伤；那赐人生命的，居然死亡。确实这不可思议，这匪夷所思，但是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未曾想的。他就是上帝赐予人超乎人所求所想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盼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还是你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每一个人都认识他，确实的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如果你不认识他，我邀请你来心福，听他的好消息，听他的福音，认识他是谁，认识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也许你不知道，但是你需要他，你有了他就拥有一切。如果你没有他，就算你拥有一切，其实你什么都没有。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没有顾惜你的独生爱子，他为了我们罪人的缘故，你将他赐给我们。他生在马槽里，却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在墓穴里，三天后复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叫我们都认识这位救主，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那我们用手回应的诗歌来回应一件事情。今天回应诗歌。